熹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。乾伏元年春正月丁亥，翰林学士卢协上言以为：陛下初临大宝，宜深念梨园。国家之有百姓，如草木之有根底，若秋冬培盖，则春夏滋荣。臣妾见关东去年旱灾，自国至海，麦才半收，秋价几无，冬菜至少，贫者为蓬食为面，许槐叶为基，或更衰羸，亦难收拾。常年不忍，则散之临境，今所在皆寄，无所依投，坐守相闾，殆尽沟壑，其捐免余税，实无可征。而州县已有上贡及三司钱，督促甚急，动家垂榻，虽撤屋伐木，故妻育子，只可供所有九十之费，未得置于府库也。或租税之外，更有他摇，朝廷倘不抚存，百姓实无生计，岂斥州县应所欠残税，并一切停征，以似残麦，仍发所在一仓，即加赈济。至深春之后，有菜叶木芽，既已桑葚，见有可食，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，行之不可积缓。敕从其言，而有司竟不能行，徒为空文而已。陆延行至江陵，敕削官爵，长留儋州。延每咨疑，求于江陵欲再宿，须发皆白，寻赐自尽，即没其家。言之为相也，密奏三品以上赐死，皆令使者剔取喉结三寸以尽，验其必死。至是自离其祸，所死之处乃阳收赐死之榻也。边贤郭丑卜德皆伏诛。初，延左崔铉于淮南，为知使，铉知其必贵，曰：鲁时终须作比一官，继而入为监察御史，不出长安城，十年至宰相。其次监察入翰林也，铉犹在淮南，闻之曰：鲁时今已入翰林，如何得老？皆如铉言。以太子少傅于从同平章事，充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二月甲午，葬昭圣恭惠孝皇帝于简陵，庙号懿宗。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寅同平章事，充镇海节度使。以化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以国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。瞻之贬也，人无贤愚，莫不痛惜，及其缓也，长安两世人率前故百戏迎之。瞻闻之，改期由他道而入。下五月以位，裴坦薨，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初，瞻南迁，刘烨复于为禄，共短之。即瞻还为相，业内惧。秋八月丁巳朔，业言瞻置酒于盐铁院， 瞻归而欲疾，心谓轰，时人皆以为夜震之也。以兵部侍郎判度之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彦昭群之从子也。兵部侍郎王宁郑雅之从孙也，其母彦昭之从母。宁彦昭同举进士，宁先及第，常诧异见彦昭，且戏之曰：“君不若举明经。”彦昭怒，遂为深仇。即彦昭为相，其母谓侍婢曰：“为我多做袜履，王侍郎母子必将篡逐，吾当与妹偕行。”彦昭拜且泣，谢曰：“必不敢。”宁由是豁免。冬十月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烨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，以吏部侍郎郑田为兵部侍郎，翰林学士程旨、户部侍郎卢协守本官，并同平章事。十一月庚寅，日南至，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者孝皇帝，改元。魏博节度使韩允中薨，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简为留后。南诏寇西川，作浮梁即大渡河。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富似其半骑击之，满败走，断其浮梁。满以中军多张旗帜当其前，而分兵前出上下流各20里，夜作浮梁，结招聚计，袭破诸城栅，加攻景富。力战3日，景富佯败走，满进锐追之，景富设3伏以待之，满过2/3，乃发伏击之，满兵大败，杀2000余人，追至大渡河南而还，复修完城栅而守之。满归至支罗谷，欲国中发兵济之，新旧相合，征谷声闻数十里，复寇大渡河，与唐加水而军，诈云求和，又自上下流前计，与景富战连日。西川援军不至，而蛮众日益，景富不能支，军遂溃。12月，党项回鹘寇天德军，感化军走群寇盗掠，州县不能进，斥掩运等道出兵讨之。南诏乘胜陷黎州，入邛崃关，攻雅州。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，成都惊扰，民争入城，或北奔他州。城中大为守备，而堑垒比相石严固。票信使其坦绰为节度使牛从书云：“非敢为寇也，欲入献天子，面素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异之事，倘蒙圣恩金叙，当还与尚书永敦林号。今假到贵府，欲借蜀王厅留旨数日，即东上。”从素诺妾，欲许之，杨庆父以为不可，斩其使者刘二人，授以书 遣还。叔慈即属其罪，立辱之。蛮兵即心金而还，从孔蛮至，欲焚城外，民居荡尽，蜀人游之。赵发河东山南西道，东川兵援之。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以西川制置蛮氏，以韩简为魏博留后。商州刺史王叔以军州空窘，简折敌前，民相率以白挺殴之，有殴杀官吏二人。朝廷更除刺史李浩道官，收捕民李叔问等三十余人，斩之。初，回鹘屡求策命，召遣策历史西宗驴议其国，会回鹘为突遇魂卧墨所迫，逃遁不知所知。召宗驴以预测国信，授灵岩节度使唐弘夫掌之，还京师。上年少，正在臣下，南衙北司互相矛盾，自义宗以来，奢侈日甚，用兵不息，复练愈急。关东连年水旱，州县不以时闻，上下相盟，百姓流漂，无所控诉，相聚为道，所在风起。州县兵少，加以长平日久，人不习战，每与道遇，官军多败。是岁，蒲州人王先知使聚众数千，起于长垣。二年春正月丙戌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。辛巳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。高骈至建州，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，或曰：“蛮寇逼近成都，相公上远，万一西突，奈何？”骈曰：“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，蛮闻我来，逃窜不暇，何敢折犯成都？今春气向暖，数十万人运积城中，生死共处，污秽欲争，将成利益，不可还也。”使者至成都，开城纵民出，各赴长夜。长城者解下城解甲，民大悦。蛮方攻雅州，闻之，遣使请和，引兵去。骈又奏：“南蛮小丑亦已知无，今西川新旧兵已多，所发长武夫方河东兵，徒有劳费，并起乐还，赤指河东兵而已。上之为蒲王也，小马方使田令孜有宠，及其位，使之枢密，遂擢为中尉。上十年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正是一位令孜，呼为阿父。令孜颇读书，多巧术，招权纳贿，除官及赐妃子，皆不官白于上。每县常自备果实两盘，与上相对饮啖，从容良久而退。上与内园小儿侠逆，赏赐月供祭儿，所费动以万计，府葬空竭。令孜税上借两市商旅宝货，悉数内库，有陈宿者，复京兆杖杀之。宰相以下，前口莫敢言。 高骈至成都，明日发部骑5000追南诏，至大渡河，杀获甚众，擒其酋长数十人，至成都斩之。复修邛崃关、大渡河诸城栅，又筑城于荣州马湖镇，号平夷军，又筑城于木原川，皆蛮入蜀之要路也。各置兵数千数之，自是蛮不复入寇。骈召黄景复，则以大渡河失守，邀斩之。骈又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、昭义、义城等军共60000人击南诏，诏不许。先是，南诏都爽屡迭中书，此语愿望，中书不答。卢协奏称，如此则蛮易交，魏唐无以答，以属其时代受恩以责之。然自中书发迭，则咸于敌体，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新党诏，使录诏白迭与之，从之。三月，以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。去岁，感化军发兵以05防秋，会南诏寇西川，赤往救援，蛮退遣还，至凤翔，不肯以05，与善归徐州。内养王玉本、都将刘逢、搜秦唱帅者胡雄等8人斩之，众然后定。初，南诏为成都。杨庆父以右直优己，募突将以御之。成都由是获权。即高骈至，悉令纳牒，又托以蜀中屡遭蛮寇，人未复业，停其秉己，突将皆愤怨。骈号妖术，每发兵追蛮，皆夜张旗立队，对将士焚纸画人马，散小斗曰：蜀兵懦怯，今遣玄女神兵前行，军中壮士皆耻之。又所何进关有出于虚力者，皆停之，令民间皆用足墨钱，墨不足者皆执之，何以行路，取与皆死，刑罚严酷，由是蜀人皆不悦。夏4月，突将作乱，大造突入府庭，骈走匿于侧间，突将所知不获。天平都将张杰率所部数百人披甲入府击突将，突将撤崖前一柱兵帐，武者奋挺挥拳，常怒气力斗，天平军不能敌，走归营。突将追之，营门闭，不得入。监军使人招谕，许以复执名秉己，久之乃肯还营。天平军复开门出，为追逐之势，至城北，时方修酋场，役者数百人，天平军悉取其首，还义府，云：以诛乱者。骈初见之，后以金帛赏之。明日，榜谢突将，悉还其职名衣粮。自是，日令诸道将士从己来者更职府中，严兵自卫。加承德节度使王景崇 兼侍中。这夕狼山镇恶使王颖等69人有战功，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，颖等论诉不惑，遂结库兵作乱，行收党众近10000人，攻陷苏常，常州往来，泛江入海，转略二浙，南极福建，大为人患。5月，以太傅分司灵狐桃同平章事，充凤翔节度使。司空同平章事萧访薨。6月，以御史大夫李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辛未，高骈因借突将之名，使人夜掩捕之，围其家，挑墙坏户而入，老幼孕病喜驱去杀之，婴儿或扑于街，或击于柱，流血成渠，嚎哭震天，死者数千人。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，有一妇人临行，即手大骂曰：“高骈，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，积成众怒，幸而得免，不行己自救，乃更以诈杀无辜近10000人，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？我必诉汝于上帝，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，冤意侮辱如我今日，惊忧坠恐如我今日。”言毕，拜天，拂然就路。久之，突将有自数亿归者，骈复欲尽足之。有袁从亲吏王殷谏曰：“相公奉道以好生勿杀，此属在外，初不同谋，若复诛之，则自危者多矣。”骈乃止。王先知及其党上军长攻陷蒲州、曹州，众至数万。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，为先知所败。冤渠人黄朝亦聚众数千人应先知。朝少与先知皆以犯私言为事，朝善骑射，喜任侠，粗射书传，屡举进士不第，遂为盗，与先知公飘州县，横行山东，民之困于重练者争归之，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，不为军事所附。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斯之族，回鹘败，降于张仲武。仲武使戍边，屡有功，赐姓名。纳降军使陈贡言者，优之素将，为军士所信服。茂勋前杀贡言，声云贡言举兵相济，公素出战而败，本京师。茂勋入城，众乃知非贡言也，不得已推而立之，朝廷因以为留后。秋7月，黄自东而西，蔽日，所过赤地。京兆尹杨之志奏黄入京畿，不食驾，皆报荆棘而死，宰相皆贺。8月，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。9月， 又补缺董宇建上油田，乘驴击球，上赐金帛以包之。宾宁节度使李侃奏为贾复华清宫使道雅求赠官，与尚书论之，与颇亲宦官。枢密使杨复恭等列宿于上。冬十月，与坐贬郴州司马。复恭亲义之养孙也。昭义军乱，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石，自为刘后，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。回鹘还至罗川，十一月，遣使者同罗余禄入贡，赐整街绢万匹，群盗亲银飘掠十余州，至于淮南，多者千余人，少者数百人，召淮南、中武、宣武、义城、天平五军节度使、监军，即加讨捕及招怀。十二月，王先知叩宜州，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部骑五千别为一使，兼率本道兵所在讨贼，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，仍给进兵三千，甲计五百。因召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，并取威处分。三年春正月，天平军奏遣将士张燕等就宜州，还至义桥，闻北境复有盗起，留使汉玉，燕等不从，宣造去运州。都将张思泰、李承佑走马出城，列秀与盟，以奉前备酒肴未遇，然后定召本军宣慰，一切无得穷竭。是福建、江西、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，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。此沿海节度号泰宁军。三月，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以其子幽州左司马可举之留后，自求致仕，找茂勋以左仆射致仕，以可举为卢龙留后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，以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南诏遣使者以高骈求和，而道边不息，骈斩其使者，蛮之县交趾也。鲁安南经略判官杜湘妻李尧，尧宗室之叔属也。蛮遣尧还，弟穆家以魏骈称都爽迭西川节度使，辞疾骄慢。骈送尧京师，甲臣复迭南诏，属其父累圣恩德暴犯边境，残贼欺诈之罪。安南大度复败之状，折辱之。元州刺史史怀操贪暴，下四月军乱逐之。赐宣武感化节度、四州防御使密诏，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弋，防卫刚船。五日一聚，上贡钱米平安状文奏。五月，昭王睿薨， 以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。六月，抚王弘薨。雄州地震，裂水涌，坏州城及公司庐舍俱尽。九七月，以前延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，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，以讨王颖。鄂州润薨，假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。宋威击王先之于宜州城下，大破之，先之亡去。威奏先之已死，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，百官皆入贺。居三日，州县奏先之尚在，公飘如故。时兵始休，找复发之，世皆愤怨思乱。八月，先知县杨迪夹城，召中武节度使崔安前发兵击之。安前慎游之地也。有昭义节度使曹翔将部骑五千及一城兵为东都公，以左散骑常侍曾元玉为招讨副使，守东都。又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部骑二千守汝邓要路。先知进逼汝州，召滨宁节度使李侃、凤翔节度使林胡桃选步兵一千，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。加承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。九月以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子，王先知献汝州，执刺史王僚。僚夺之从父兄弟也。东都大震，市民窃家逃出城，已有敕赦王先知上军常罪，除官，以招谕之。先知献杨武攻郑州，昭义监军判官雷音福屯中牟，及先知破走之。冬十月，先知南攻唐邓。西川节度使高骈驻成都罗城，使僧景先归夺州二十五里。西召县令匹徒复议，历受百钱以上皆死。蜀土疏恶，以辟咒之。环城十里内取土，皆铲丘至平之。吾德为侃侃以害耕种，义者不过十日而待，众乐其君，不费扑踏而公办。自八月癸丑助之，至十一月戊子毕公。义之始作也。骈恐南诏扬声入寇，虽不敢绝来，义者必惊扰，乃奏前景先托游行入南诏，税欲票信使归附中国，仍许弃以公主，因与义二国礼仪久之不绝。骈又声言欲巡边，朝夕通烽火，至大渡河而时不行，蛮中坠恐，由是弃于城城，边后无风尘之景。先是西川将吏入南诏，票信皆坐受其拜，骈以其俗上浮屠，故遣景先往。票信果率其大臣迎拜，信用其言。王先知攻颍富二州，献之。 王颖因温州刺史鲁石请降，石吕为之论奏，赤颖亦却，颖拥兵千言，半年不至，故求望海镇使，朝廷不许，以颖为右律府律，仍令左神策军不以重职，其先所略之才并令给予。十二月，王先之攻深、光、卢、寿、疏通等州，淮南节度使刘烨奏求一兵，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。郑田以严纪不行，称及逊位，不许，乃上言，自宜州奏捷之后，先知欲似猖狂，徒陷五六州，疮痍数千里，宋威衰老多病，自望奏以来，诸道有所不服，今燕留亳州，殊无进讨之意。曾元玉拥兵齐黄，专欲望风退缩，若是贼陷扬州，则江南亦非国有。崔安前威望过人，张自勉枭雄良将，公院使李传西平王成之孙，言而有勇，请以安前为行营都统，转为招讨使戴威，自勉为副使戴元玉，上颇采其言。清仓军士戍安南，还至贵州，主观察使李赞，赞宗敏之子也，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贵州观察使。桂管监军李维州骄横，赞屈奉之，进不能至。桂管有兵八百人，防御使才得百人，于皆属监军，又欲于竹帅之谋强取粮使印，善补知州官，夺昭州宋使钱，召禹谟并案之，禹谟撤之子也。招讨副使都监杨富光走上军长地让据扎崖山，官军退保邓州，富光悬驾之杨子也。王先之攻齐州，齐州刺史裴沃王铎之举时所着进士也，王僚在贼中，为先知以书说沃，沃与先知曰：“敛兵不战，许为之奏官。”僚亦说先知，许以如约。沃乃开城，言先知及皇朝备三十余人入城，置酒。大臣获会以赠之，表陈其状。诸宰相多言，先帝不设庞勋，积年足诛之，仅先知小贼，非庞勋之弊，赦罪除官，议掌监轨。王铎故请，许之，乃以先知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，遣中使以告身及齐州受之。先知得之甚喜，僚沃皆贺，未退。皇朝以官不及己，大怒曰：“使者共立大事，横行天下，今独取官复左军，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？”因殴先知，伤其手，其众喧噪不已。先知为众怒，遂不受命，大掠齐州，城中之人 半屈半杀，焚其庐舍，卧奔鄂州，赤使奔襄州，辽为贼所居，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先知及上军长，二千余人从朝各分道而去。